孝和皇帝上。永元元年春，弥唐欲复归故地，邓训发黄忠六千人，令长史任尚将之，逢阁为船，至于排上以渡河，掩击弥唐，大破之，斩首前后1800余级，或牲口2000人，马牛羊3万余头，一种殆尽。弥唐收其余众西徙1000余里，主傅洛小种皆叛之。稍当豪帅东号齐丧归死，余皆款塞纳至。于是训随皆归附，威信大行，遂罢屯兵，各令归郡，围至持行徒2000余人，分以屯田，修理屋壁而已。窦宪将征匈奴，三公九卿议朝堂上书谏，以为匈奴不犯边塞，而无故劳师远涉，损废国用，邀功万里，非社稷之计。书连上折寝，宋犹惧，遂不敢复主意。而朱清稍自引止，为元安人伟守正不移，至免官朝堂固政，前后且时尚，众皆谓之危惧，安伟正色自若。侍御史鲁公上书曰：国家新遭大忧，陛下方在量安，百姓缺然，三十不闻景碧之音，莫不怀思惶惶，若有求而不得。今乃以盛春之月，兴发君意，扰动天下，以示容仪，诚非所以垂恩中国，改元正时，由内及外也。万民者，天之所生，天爱其所生，由父母爱其子，一物有不得其所，则天气为之喘错，况于人乎？故爱民者必有天报，夫戎狄者四方之义气，与鸟兽无别，若杂居中国，则错乱天气，侮辱善人，是以圣王之志积弥不绝而已。今匈奴为鲜卑所迫，远藏于始侯河西，去塞数千里，而欲成其虚号，立其微弱，是非义之所出也。今始征发，而大司农调度不足，上下相迫，民间之急亦已甚矣，群僚百姓咸曰不可，陛下奈何以一人之计弃万人之命，不恤其言乎？上观天心，下察人志，足以知事之得失。臣恐中国不为中国，企图匈奴而已哉。尚书令韩冷、冀都尉朱辉、议郎京兆岳辉皆上书谏，太后不听。又召使者为献帝独景，并其邸地，劳役百姓。侍御史何敞上书曰：臣闻匈奴之为桀逆久矣，平城之为慢疏之耻，此二儒者，臣子所谓捐躯而必死，高祖吕后忍怒含愤，舍而不诛。今匈奴无逆节之罪，汉朝无可残之耻，而盛春东作，兴动大义，源源怨恨，闲怀不悦。又委魏魏魏堵奉车都尉景善修管地，弥皆绝礼。堵景亲近贵臣，当为百僚表仪， 今众君在道，朝廷交纯，百姓愁苦，县官无用，而聚起大地，重事完好，非所以垂令德是无穷也。以且罢工匠，专忧北边，恤民之困。书奏不省。窦宪常使门生赍书诣尚书仆射致寿，有所请托，寿即送诏谕。前后尚书陈宪交字，因王莽以借国家，又因朝会赐赍宪等以伐匈奴，起地宅事，立因正色辞旨甚切。宪怒，宪授以买公田诽谤下吏，当诛。何敞上书曰：“授机密近臣，匡救为职，若怀墨不言，其罪当诛。今授为重正义，以安宗庙，岂其私也？臣所以处死古言，非为授也。忠臣尽节，以死为归。臣虽不知寿，夺其甘心安之？诚不欲圣朝行诽谤之诛，以伤燕燕之化，度色忠直，垂积无穷。臣敞谬欲机密，言所不疑，罪名明白，当田牢狱，先受江扑，万死有余。”书奏，受得减死论，喜合浦，未行自杀。受运之子也。夏六月，窦宪耿丙出朔方击鹿塞，南单于出满夷谷，度辽将军邓弘出固阳塞，皆会捉爷山。宪分遣副校尉严盘、司马耿奎、耿谭将南匈奴精骑万余与北单于战于击落山，大破之，单于遁走，追击诸部，遂临思取北堤海，斩明王以下万三千级，获牲口甚重，杂畜百余万头。诸皮小王率众降者前后81部20余万人。宪丙出塞3000余里，登燕然山，命中护军班固刻石勒功，即汉威德而还。遣军司马吴凡、梁讽、奉金帛为北单于，使鲁中乖乱，反讽及北单于于西海上，宣国威信以诏致赐，单于起手拜寿。讽因说令修呼韩爷故事，单于喜悦，即将其众与讽俱还，到思渠海，闻汉军已入塞，乃遣弟又温于堤王奉贡入室，随讽亦阙。现以单于不自身道，奏还其事弟。秋七月乙未，会稽山崩。九月庚申，以窦宪为大将军，中郎将刘尚为车骑将军，封县武阳侯，食邑2万户。县故辞封爵，诏许之。九，大将军位在三公下，致仕，赵县位赐太傅下，三公上。长史司马至中2000担，封耿丙为美阳侯。窦氏兄弟骄纵，而执金无景尤甚。奴客提计强夺人财物，篡取罪人，欺掠妇女，商贾闭塞，如必扣仇。又擅发援边诸郡突骑有财力者，有司莫敢举奏。 元安河井善发边民，经获利民。二千担不带福信而折成井席，当服显诸。又奏司隶校尉河南尹阿富贵妻不举和，请免官按罪，并寝不报。驸马都尉归独好经书，节约自修。尚书何敞上封事曰：喜郑武姜之性疏断，为庄公之宠周瑜，爱而不教，终至凶戾。由是观之，爱子若此，有积而嗣之以毒，是所以害之也。福建大将军县始遭大忧，公卿比奏，欲令典干国事，现深职迁退，故辞圣位，恳恳勤勤，言之深挚，天下闻之，莫不悦喜。今余年未己，入礼未终，猝然中改，兄弟专朝，现秉三军之众，独警总公位之权，而虐用百姓，奢侈贱逼，诸路无罪，似心自快。今者论议汹汹，贤为疏断周瑜，复生于汉。臣观公卿怀持两端，不肯疾言者，以为县等若有非谢之志，则以受吉府保身薄之功，如县等陷于罪孤，则自取陈平周伯顺吕后之权，终不以县等吉凶为忧也。陈敞区区常欲计策两安，绝其绵绵，色其渊渊，尚不欲令皇太后损文母之号，陛下有事权之机，下使县等得长保其福佑也。驸马都尉归彼请退身，愿意家奴，可欲参谋听顺其意，成宗庙志祭，斗士之福。使济南王康尊贵骄甚，现乃白出场为济南太傅。康有为师，场辄见证，康虽不能从，然素敬重场，无所嫌侮焉。冬十月庚子，复陵至王延薨。是岁郡国九大水。二年春正月丁丑，赦天下。二月壬午，日有食之。夏五月丙辰，封皇帝寿为济北王，开为河间王，书为城阳王。少封故淮南请王子策为常山王。窦宪遣副校尉严龙将二千余骑掩击北匈奴之首伊吾者，复取其地，车师震慑，前后王各遣子入室。月之求上公主，班超拒还其使，尤是怨恨，遣其父王谢将兵七万攻超。超众少，皆大恐。超辟军事曰：越之兵虽多，然数千里于葱岭来，非有运输，何足忧也？但当收谷坚守，彼饥穷自降，不过数十日绝矣。谢遂前攻超，不下，又超略无所得。超夺其粮将尽，必从秋辞求食，乃遣兵数百于东界邀之。谢国遣计及金银珠玉以露秋辞，超伏兵遮击，尽杀之，持其石首以示谢。谢大惊，即遣使请罪，愿得升归。超纵遣之， 月之尤氏大振，遂奉贡献。初，北海哀王无后，肃宗以齐武王首创大业而后嗣废爵，心常悯之，遗诏令复齐北海二国。丁卯，封芜湖侯吴季为齐王，北海靖王庶子威为北海王。六月辛卯，中山简王燕薨。燕，东海公王之母弟，而窦太后公王之生也，故加赋前一邑。大卫修冢营，平夷利民冢墓以千数，作者万余人，凡征发窑洞六州十八郡。诏封窦宪为冠军侯，笃为衍侯，归为夏阳侯。宪独不受封。秋七月乙卯，窦宪出屯凉州，以侍中邓迭行征西将军事为副。北单于以汉还其势地。九月，复遣使款塞称臣，欲入朝见。冬十月，窦宪遣班固梁讽迎之，会南单于复上书求灭北庭。于是遣左陆离王师子等将左右部八千骑出基路塞，中郎将耿谭遣从事将护之，袭击北单于。夜至围之，北单于被疮，仅而得免。或焉之及男女五人，斩首八千级，生虏数千口。班固至司渠海而还。是时南部党众议胜，领户三万四千，胜兵五万。三年春正月甲子，帝用曹包新礼加元服，着包见羽林左骑。窦宪以北匈奴微弱，欲遂灭之。二月，遣左校尉耿奎、司马仁尚出居延塞，为北单于于金微山，大破之，获其母焉之。明王以下五千余级，北单于逃走，不知所在。出塞五千余里而还，自汉出师所未尝至也。封奎为肃邑侯。窦宪既立大功，威名亦盛，以耿奎、仁尚等为爪牙，邓迭、郭璜为心腹，班固复议之徒典文章，刺史首令多出其门，复敛利民，共为禄位。司徒元安、司空仁伟举奏诸二千担，并所连及，贬斥免官四十余人。窦氏大恨，但安伟素行高，亦未有以害之。尚书仆射岳辉赐举无所回避，宪等急之。辉上书曰：“陛下富于春秋，纂成大业，诸舅不宜干政王事，以是天下之私。方今之宜，上以义自割，下以谦自隐，四舅可长保绝土之荣。皇太后永无残负宗庙之忧，成策之上者也。”书奏不行。悔称疾起骸骨，归长陵。现访利州郡，破邪辉引药死。于是朝臣震慑，望风成旨，无敢违者。元安以天子幼弱，外戚擅权，每朝会觐见，即与公卿言国家事，会常不因污流涕。 自天子及大臣皆侍赖之。冬十月癸未，上行幸长安，诏求萧曹近亲以为嗣者，少其封邑。诏窦宪与车驾会长安，宪至，尚书以下亦欲拜之，福称万岁。尚书韩冷正色曰：“夫上交不产，下交不读，礼无人臣称万岁之志，义者皆惭而止。”尚书左丞王龙私奏计，上牛酒于县，冷举奏龙，论为承担。秋辞孤墨温宿诸国皆降。十二月，复至西域都护，即都尉，戊己校尉官，以班超为都护，徐干为长史，拜秋辞世子白霸为秋辞王，遣司马姚光送之。超与光共携秋辞，废其王游历多而立白霸，使光将游历多还以京师。超居秋辞他干城，徐干屯疏勒，为燕齐微虚未离，以前末都护，犹怀二心，其余西定。初，北单于继王，其弟右陆离王于除建自立为单于，将众数千人至蒲类海，遣使款塞。窦宪请遣使立于除建为单于，至中郎将领户，如南单于故事。事下公卿议，宋友等以为可许，元安人伟奏以为：“光武招怀南鲁，非未可永安内地，正以全时之算，可得汉御北狄故也。今朔末已定，宜令南单于反其北庭，并领降众，无缘更立于除建以增国费。”事奏未已时定，安据献祭遂行，乃独上封事曰：“南单于屯先父举重归德，自蒙恩以来四十余年，三弟积累以为陛下，陛下深宜追溯先志，成就其业。况屯首创大谋，空尽北鲁，辍而浮屠，更立新降，以一朝之计为三世之规，失信于所养，建立于无功。论语曰：言忠信，行笃敬，虽蛮莫行焉。今若失信于一屯，则百蛮不敢复保事矣。”又乌桓鲜卑新杀北单于，凡人之情，贤未仇仇，今立其地，则二鲁怀怨。且汉故事，供给南单于，费直遂一亿九十余万，西域遂七千四百八十万。今北庭弥远，其费过倍，是乃空尽天下，而非建策之要也。诏下其意。安又与宪更相难折，宪显及复事，言辞交结，至诋毁安，称光武诸韩心代赦故事，安终不疑，然上竟从宪策。